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6集，病与药。一个小和尚拿着个桶，哆哆嗦嗦跑了出来，大概是到后山的水井边打水，准备庙里的早饭。小和尚抬头猛地看到山边的吴一货，吓了一跳。 哎，施主，你是赶路吗？要不要进庙休息会儿？ 小和尚拿着木桶探头看吴一货，吴一货回过头。小和尚起先还有些害怕，但是等看清楚斗篷下吴一货的脸，倒是稍微放松了些，看着只是个书生，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匪徒。可随即那小和尚又似乎担心，放下木桶跑过来问： 哎，施主，你不是想不开吧？ 吴一货微微地笑了笑，转回头看远处。 明慧呢？ 方丈三年前就已经圆寂了，你认识我们方丈吗？ 闻言吴一货出神，良久才开口： 圆寂了。 施主是我们方丈的朋友吗？ 很多年前我站在这里，也有个小和尚提着木桶跟我说不要想不开。 哎，谁啊？我认识吗？静心还是静明啊？庙里就我们三个小和尚。 你庙里有没有一个住了很久的住客，经常来这里坐着？ 有，林老爷子。 哼，他什么样子啊？满脸褶子了吗？ 那是啊，毕竟一把年纪了嘛。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他。 嗯，行啊。施主想跟林老爷子说什么？明早他吃早饭的时候我跟他讲。 吴一货站了起来，小和尚扬起脸。吴一货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和尚光溜溜的脑袋： 你告诉他我来过了。 小和尚看着说完话转身缓缓往回走的吴一货，有些不解： 那个，您怎么称呼啊？ 他知道的，他在这里等了我好多年了。 小和尚傻呵呵地看着吴一货走远，绕过庙宇再看不见，然后才伸手搔了搔头：这个林老爷子据说是一直一直住在庙里，以前慧明方丈跟小和尚讲过，说这个老头住了几十年了，一直一直在等一个人，那个人却一次都没有来过。吴一货下了山，顺着刚才来的路返回，龙桥广依旧和来的时候一样跟在他身后，边走龙桥广边回头看小山上的庙宇。此时庙门上方似乎是站着个人，树影婆娑遮挡住了视线，看不真切。等吴一货再回到开封城的时候，天光已经蒙蒙亮了。南天街上展昭最喜欢的那家鱼皮饺的店铺早早开了门，老板正摆桌子，屋里已经能闻到鱼香味儿。吴一货走到早餐铺前边站住了，那老板抬头看到他就问： 这位公子这么早赶路啊？吃碗饺子吧。 要两碗。 吴一货坐下，老板边笑呵呵去给他盛，边寻思这书生看着瘦巴巴倒是挺能吃啊，一个人吃两碗。吴一货坐下之后伸手轻轻拍了拍旁边的椅子： 带银子了吗？ 桌边也没人，这书生跟谁讲话呢？ 老板捧着两碗饺子纳闷，正想着就见一个人从屋顶上落了下来，搔搔头走到桌边坐下，伸手掏出银子放到桌上替吴一货给早饭钱。 哎呀，这个小胡子不是那位赵家军的右将军吗？不是野花吧？ 老板将热腾腾的两碗饺子放到二人面前，吴一货拿着勺子吃饺子，龙桥广捧着碗也在一旁吃。 那个庙里住的老头是林淼啊？ 嗯， 你怎么知道他在庙里啊？这么传个话不要紧呢，打草惊蛇跑了怎么办呢？ 吴一货淡淡的笑了笑，伸手拿了醋碟来往碗里舀醋。 我跟林大是在刚才那座庙的后山认识的。 哦， 龙桥广点点头，等着他师父继续说。 林大也算因我而死，小三水应该在那里等，觉得我哪天会想起林大，去那里看看。 那你去过没有？这么些年他一直在等啊。 没去过。 为什么不去看看啊？ 因为我一次都没想起过林大，所以没去过。 吴一货说的坦然，龙桥广不解地看吴一货。 那个人因你而死，你没想过他吗？ 哎，这大概就是小三水一天比一天恨我的原因吧。 这样啊，你真的没想过？ 哼，真的没想过。 为什么不想呢？ 你经常会想起以前的事情吗？ 嗯，不少呢，经常想起。 比如？ 吴一货似乎挺感兴趣，龙桥广本身就是话痨，抱着胳膊就开始说。 比如小时候跟几个兄弟一起去打猎呀，闯了祸被干爹揍屁股呀，有几场特别激烈的战役呀，战场上死掉的兄弟，遇到过的奇怪的人呢，诸如此类的吧。 吴一货边吃边听，也不插话。 哎，那师傅你这些年有空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呀？ 吴一货将最后一个饺子撩起来，看着晶莹剔透的饺子皮。 看来你还没碰到你最重要的那个人呢。 龙桥广眨了眨眼，吴一货将最后一个饺子吃掉，放下勺子。 你知道人生最幸福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吗？是无论想起过去还是未来，你都只会想起一个人。 那最不幸的呢？ 想起过去只能想起一个人，想起未来没有那个人。 说完，定书生站起来轻轻拍了拍徒弟的肩膀。 吃完了再走，别浪费。 龙桥广看着吴一货走回开封府的背影，抬手呼噜呼噜将整碗饺子倒嘴里了，塞了满嘴，跑去追上吴一货，边捶胸口往下咽，边没大没小的跟吴一货说话。 哎，我说咱再找一个不成吗？别死心眼儿啊，我看师娘就不错。 哼，你再没大没小乱叫，小心他放火烧你。 师傅啊，我说你们这些人活得太较真了呀。 吴一货微微的愣了愣，看龙桥广。 较真？ 那可不，人要粗生粗养才好呀。我一直觉得啊，你们都是病人。 病人？ 对呀，我虽然活得没你们久啊，不过常年打仗，别的见得不多，就生离死别见最多。 吴一货走神，听着龙桥广说。龙桥广看了看吴一货。 有病要有药才能医的，这点道理连小四子都懂的。你们这些老神仙得了重病都不肯吃药，那病当然一天比一天重了，还指望他能自己好啊？再找一个人，那个人才是你的药。怎么会没未来呢？未来未来就是还没来呗，这会儿不来不代表以后不来，对吧？跟我似的，脸皮厚一点活着就好了。天尊那样的白玉堂就是他的药，你觉得你为嘛能好好的活到现在呢？阴侯展昭不也是你的药吗？师娘没准还是那副活命药呢。多吃药才能好得快，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治好你自己的病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此时吴一货和龙桥广已经走到了开封府大门口，吴一货就问自家徒弟： 你的意思是我们病没好是因为没吃药，要治好病药就不能停？ 那可不，多吃。哎， 于是 早起的开封府丫鬟们打着哈欠，就听到外头传来了吴一霍的笑声。小四子扒着窗户伸了个懒腰，好奇地看着从窗前走过的吴一霍，就见病书生似乎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笑得都停不住了。展昭也纳闷，在被窝里翻了个身，搂住趴在他床边的小五蹭了蹭。 小豪叔还能笑成这样呢？ 此时红鹰寨里，忙了大半宿刚刚躺下的殷兰慈，就听到外头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似乎是红九娘在喊： 小慈，妖尾出现了。 话音一落，红鹰寨众人就听到轰一声，殷兰慈睡房的大门被踹开，殷寨主披着衣服冲出来： 在哪呢？开封府，小兰已经去叫雪儿了。 红九娘站在屋顶跟他说。殷兰慈穿上鞋就往开封城的方向跑，刚跑出红鹰寨又冲了回来，跑去厨房拿了一笼屉刚刚做好的年糕，然后又跑了。红九娘欢欢喜喜跟上。睡房里，展天行拿着他媳妇儿的披肩冲出来，可殷兰慈早就跑没影了，他只能无奈摇头。另一头，踹飞了大门冲出睡房的还有陆雪儿，她刚才正睡着呢，就听外头蓝狐狸喊了一嗓子： 雪儿，烟尾那次在开封。 我这次看我不扒了他的皮。 陆雪儿从床上蹭一声就窜出来了，等白夏拿着他媳妇儿的披风追出大门，哪儿还有陆雪儿的影子。白夏摸着下巴，认真考虑要不要去找展天行喝一杯，媳妇儿找儿子去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